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

我的音乐味道。 不知道广腔的你是否有看过虞姬莲的电影？虞姬莲呢是一个香港的著名导演，像任达华、古天乐等人呢都有参与过虞导的影片。可是1998年他放弃了美国绿卡和导演的身份，和妻子蒋雪梅隐居在重庆的一个小镇，靠卖面为生。而这个小面馆呢招牌也没有，一干就是15年。他说，遇到对你好的女孩，我有在她倚仗之内。而他的爱人说，有车有房不是家，有人有爱才是家。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真爱吧。 自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里。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 你知道吗？其实生活当中呢，永远不要放弃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等待虽然很难，但是后悔可能会更难。时间呢，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你说呢？ 听见你的故事，为你感怀意满，终于完成波澜，感染开来惊人似期待。听见你的故事，为你绝爱一困，尝尽万般滋味，倾巢而出一路漫山。为你再轻易摧毁，吞没所有爱恋，是颠覆掺的一切。为你煮一壶水，一泻千里难追回，曾经对你所有怨怼，成一座空杯。眼睛里家世的手是灵魂的滋味，最怕你的脚边将我打击个粉碎。眼睛里恰是睡着灵魂的午夜，面对你的无情之后，生死有一劫。

些事情经历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做什么事儿说什么话都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就等于为别人活着。只要把自己做好，别太自私别自大就可以了，不要把自己当神话。其实你照顾不了所有人的感受，你只会让自己不好受，不是吗？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飞道，我是孙伟，我们下小时再会。 我嫉妒你， 是想你。

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空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 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悠那了， 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Check out the beat, let's sound.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说你的安全感来源于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看到可可说路痴的安全感来源于手机，好像确实是哎。有时候出门的话，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陌生的地方，身上带着一个手机的话，总觉得好像不用担心害怕丢了，对不对？毕竟有手机导航嘛。 世界，发

说说你的安全感来源于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我不知道广千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缺乏安全感，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过多的把安全感错误的定义为外界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事某一个物所给我们一种满足和踏实的感觉，然后呢就过于依赖外界的人和物，可是外界的人和物很多时候不受我们的控制，所以内心当中就缺乏了一种踏实稳定的感觉，安全感也就没了，对不对？其实归根结底呢，安全感它根本不是来源于外界，而是来源于自己，你说呢？这里是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明天见。 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所以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必非才不说我不